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组长。 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。 今天是你和肥胖分手的第负一天，所以千万不能和宵夜藕断丝连哦。你好，我是郭靖。挥别承诺，不求你懂，只求你别惹哭我。你的难过好好分手，就当我有错。什么谁爱过谁伤过，走到最后都是一场空。挥一挥手，挥别承诺，不求你懂，只求你别惹哭我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心缤纷，眼看春天就要来了，而我也将不再生存。